心迷了路，我只能用尽叙述曾经有过的感触，可惜随时间揉搓变得有一点模糊，所以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只是怕孤独。所谓幸福凭着一朵玫瑰能否支撑得住，还是将伤害尽收后心中感觉再清楚。这个世界是否真有个人轮廓与我相同，明明白白让我觉得心灵想起的舒服，不必要交集相处也能有彼此安心的温度。

像分岔的感情线上迷失的路人。我希望我是个怕痛的人， 别忘了大声地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，我回来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